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日前黄村镇开展了为期5天的文化组织员集中培训活动，在茶艺老师讲解完泡茶的步骤后，学员们争先恐后的学着老师的样子，有板有眼的泡起茶来。高家铺村文化组织员王玉玲笑着说，自己煮的茶味道果然不一样，以前喝茶都是很随意的，没想到这里面有这么多讲究，这次回去可以好好的教教姐妹们了。 4月19号上午10:40，荣华街道的巡查员林宗民和同事们正在永康公寓附近一带巡查。当他们走到同济南路地铁站时，在入口处的台阶上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地上，地铁出入口人流密集，出于对男子人身安全和市容考虑，小林赶忙上前想要叫醒男子。可是当他蹲下身后靠近，才发现这名男子满身酒气，他在一旁叫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仍然不能将他唤醒。 眼下来大兴的爱琴海玫瑰园不仅能看花赏花，还有机会看到一处世界奇观，另外一大群恐龙也在等着游客。 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在茶艺老师讲解完泡茶的步骤后，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学着老师的样子，有板有眼地泡起茶来。高家铺村文化组织员王玉玲笑着说，自己煮的茶味道果然不一样，以前喝茶都是很随意的，没想到这里面有这么多讲究，这次可以回去好好的教教姐妹们了。日前黄村镇开展了为期5天的文化组织员集中培训活动，本期培训邀请了专业培训工作室的讲师，包括大兴区书法家协会、大兴区老年大学、大兴区文化馆等部门的专家，讲授了朗诵、手绘、摄影、书法、武术等专业知识，共有44位文化组织员参加了这次培训。作为参加此次培训学员之一，刘二村的文化组织员刘海燕高兴地说，以前我带着姐妹们跳跳大秧歌，她们就很开心了，可现在一个劲儿的要我教她们交谊舞、水兵舞，还有的现在闹着要我教她们写大字，这要求啊是越来越高，再不办这样的班，我都快应付不了他们了。来的时候他们还嘱咐我不能落了课，回去要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呢，这回我是开了眼，当他们的师傅保证没问题。 本台消息，4月19号上午10:40，荣华街道的巡查员林宗民和同事们正在永康公寓附近一带巡查，当他们走到同济南路地铁站时，在出入口处的台阶上发现了一名男子躺在地上。地铁出入口人流密集，对于这名男子人身安全和市容的考虑，小林赶忙上前想要叫醒男子，可是当他蹲下身后靠近以后，才发现这名男子满身酒气，小林在一旁叫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仍然不能将他唤醒。由于分不清酒醉男子是昏迷还是昏睡，再加上天气阴沉，气温较低，小林担心他出现身体健康问题， 于是赶紧拨打了120，并通知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其他同事配合做好疏散围观群众的工作，保证出入口的通行顺畅。 十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医护人员现场为男子检查了身体，并在街道几位巡查员的帮助下一起将他抬上担架。期间，小林又从巡查车中取出一床军被盖在男子身上。小林说，今天天凉，我看他上身就穿了一件半袖 T 恤，担心他着凉或者引发其他身体问题，所以就拿了被子给他盖上。随后大家又立即通知110，找到地铁站警务室的值班民警前来做进一步处理。但因为男子一直没有被唤醒，民警只好从男子身上搜寻手机，希望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取得联系。借助手机，最终民警与男子工作单位的经理联络上。据这位经理介绍，这名男子老家的一位亲人去世，他刚请假回家，结果还没回去就发生了因酗酒醉倒街边的情况。12点，当记者赶到现场时，工作人员已经将男子暂时转移到地铁站内空旷的角落。醉酒男子正躺在临时架起的医护床上，此时仍然处于昏睡状态。 医护人员告诉记者，男子心率、血压、血糖等基本生命体态都比较正常，而巡查员的先期沟通协调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对事态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民警也表示，男子工作单位的经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稍后将结合双方具体情况对接，对事件做下一步处理。荣华街道城建科李新月告诉记者，这并没有什么，为辖区群众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像这样的突发事件，他们并不是第一次遇见，此前巡查队还发生过很多送迷路老人回家、及时施救伤者的事情。 本台消息，眼下来大兴的爱琴海玫瑰园不仅能看花赏花，还有机会看到一处世界奇观，另外一大群恐龙也在等着游客。4月23号，大兴古森林博物馆即将开业，这个博物馆位于爱琴海玫瑰园，面积13000平方米，拥有上百组世界各地珍稀古木展品和木材标本，是北京市第一个古森林博物馆。虽说是古木，但又不能说是古老的木头，因为有些古木被埋在地底100年，最终会形成各种形态的木化玉，是真正的玉。游客可以用手摸一摸，感受一下上亿年的结晶。据了解，古森林博物馆内的木材标本各个形态迥异，在高耸入云的森林群，有酷似八爪章鱼的车梁木，还有形似压倒孙猴的五指山等等。 最大的展品是一件镇馆之宝——森林之母，这是世间罕见树中槐树的金丝八花木。从东面看，这件古木仿佛像一位身怀六甲的母亲，迎着日出站立，非常具有感染力。但是游客需要注意的是，古森林博物馆需要单独购买门票。在大兴的爱琴海玫瑰园还有一些新朋友，他们就是威猛恐龙，他们全是按照远古时代的恐龙等比例缩小做成，有时会发出叫声。在整个园区内总共云集霸王龙、牛龙、双冠龙、梁龙等50多条巨兽。 有个童子园愉快地走出教室，教室后台有个瘦瘦的女孩拿出一本书，开始认真地阅读，那就是爱阅读的我。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近日主题为说说我的阅读故事大兴区红领巾故事比赛在大兴区图书馆举行。本次比赛由大兴区文化委员会、大兴区少工委主办，大兴区图书馆承办。区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中心主任卜艳娟向记者介绍， 北京市红领巾读书活动已经延续了35年，今年以说说我的阅读故事 作为今年的红领巾读书活动的启动，咱们大兴区呢一直积极参与北京市红领巾读书活动。在今年说说我的阅读故事红领巾讲故事比赛中，是经过全区38所小学的层层筛选，共有38名小读者小同学进入了今天的大兴区2017年说说我的阅读故事红领巾讲故事比赛的决赛。经过2个多小时的孩子精彩的讲他们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阅读故事，来引导全区小朋友的阅读热情，最终将有5名同学代表大兴区参加北京市红领巾讲故事比赛的决赛，我们期待小同学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于这次主题为“说说我的阅读故事”大兴区红领巾故事比赛的战况以及小选手们的表现，在场的评委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评委王凤霞老师说：“ 我觉得这次的红领巾讲故事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就是历来组织的这么多次里次，我觉得感觉是最好的，就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好，故事一次比一次的精彩，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非常的好，还有很多小朋友一看就是经过了非常认真的练习，然后还有准备，他们而且他们发挥的都非常的棒。今天在就是台上呢有那么几个，尤其是年龄偏小的小朋友，反而发挥的更棒，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有一些个年龄偏大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可以再放开一点，那样可能会更好。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如果没有欠债却被讨钱是什么情况呢？日前有建筑公司报警称，工地的会计在发工资时发现，前来索要欠款的工人个个都是生面孔，而且讨薪数额高达120万元。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有人伪造了工人的签到表，以此要挟建筑公司索要高额的工资。目前这个诈骗团伙被北京房山警方破获，包括主犯王某在内的37人落网。警方初步核实案情2起，目前37名嫌疑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刑事拘留。大兴区团河有一处建筑工地，从去年年初开工，本来工期一直按预定计划进行，到今年3月初可以初步建好写字楼，但由于中途加建了地下车库，导致工期十分紧迫。去年7月，无奈之下，工地负责人冯先生找到手下的班组组长，让他想办法增加人手来工地上班。 冯先生说，当时工地人手短缺，我和班组组长说完这件事情之后，他说自己的一些湖北老乡可以来帮忙赶工期。当时我只想着工程进度，于是就同意他们过来了。第一批先是来了10多个工人，这些工人主要负责工木、沙土等工作，干起活来倒是像模像样，让我比较满意，就把他们留了下来。本以为解决了问题的冯先生，没有想到这些人干了大概1个月时间就来找他说，工作强度太大，没有办法应付，需要再增加人数。我当时对他们比较信任，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自己找工人来帮忙。冯先生说，很快工地上又来了10多个人，他们来了之后先是正常工作了几天，很快有些人就不见了踪影，我们也没有按照计划顺利完工。不久后冯先生发现，虽然新来的工人没有来上工，但是签到表上却都有他们的签到。无奈之下，他只能要求工人们互相监督，看看是谁不准时来上工。一些老工人告诉我，组长新找来的20多人经常不在，每次都是早上签到的时候露一面，签完到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到后期更夸张，有人甚至来都不来，让别人代签。 本来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冯先生，没有想到让他更加烦心的事情出现了。在3月初，有几名工人突然找到公司，说公司欠他们的工资没有发。当他们拿出自己做的工资单时， 冯先生被吓了一跳，足足有120万元。冯先生称，他赶紧和公司的会计联系询问情况，当时会计给了他一份单位自己做的工资单，上面欠下的工资只有30多万元。差距如此之大，让冯先生有些不知所措。我们和工人代表商量，给我们一些时间来算清工资到底是多少钱再支付，但是他们不同意。就在冯先生和工人代表商量的时候，公司的会计打来电话，讨薪的工人竟然拿着被子和生活用品住进了施工单位的会议室，他们把桌子上面铺满被子，还把椅子都摆起来放上生活用品。 会计说，他每天都在工地，会给工地上的工人按月发放工资，可是这些来讨薪的人我一个都没见过，而且他们也不认识我，这太明显了，他们可能都没来过工地上上班。冯先生告诉记者，在和这些讨薪工人商量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人唯一的讨薪依据就是一份签到表。虽然有签到表，但是我们这里的人都可以作证，他们根本没有来过工地，这份签到表应该是伪造的。他说，讨薪工人像是执勤一样，每两三天就换一批来工地吵闹，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甚至无法正常施工。冯先生说，他们应该是有组织的，一波人闹累了就换一波，不分早晚和我们闹，把我们熬得筋疲力尽。不仅如此，讨薪的人还威胁说，如果不把120万元给他们，就把公司告到劳动局，这样对我们的公司前景很不利，恐怕会影响到未来一两年的工程投标。更让他烦心的是，公司同期在房山的一处工地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最终冯先生只好选择报警。 警方接到报警后，很快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侦查。民警发现，这些讨薪的工人真的暗藏玄机，他们应该是一个专业团伙，专门伪造签到表对施工单位进行敲诈。民警告诉记者，通过对类似案件的梳理发现，就在冯先生报警前不久，这个诈骗团伙刚刚从通州一个工地通过相同的手法敲诈了17万元。他们就是抓住了工地着急赶工期不愿意惹事的心理，用自己伪造的签到表以死缠烂打的方式向工地要钱。民警通过摸排侦查发现，这个讨薪团伙的主要负责人王某组织民工分批次到工地闹事，以达到要钱的目的。我们在3月中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民警介绍说，行动当天，这些民工正在海淀区上地的一处建筑公司索要工资，在他们讨薪的时候，我们冲了进去抓他们一个现行。在看到王某进入公司后，民警们很快跟了进去，发现这些工人正在围着会计要钱，不少拿到工资的工人正在开心地数钱。民警立即将这些人控制住，包括王某在内共有37人。民警介绍说，王某等人敲诈工地的手法就是所谓的零空饷，他们利用工地签到管理不严，让一个人代替很多人签到，之后按照签名的人数索要工钱。目前警方核实王某团伙作案2起，37人因寻衅滋事被警方刑事拘留。 本台记者报道，4月18号，纪念李可染先生诞辰110周年，白发学童李可染弟子作品邀请展开幕式在洪文博雅美术馆隆重举行。这次活动由李可染画院与洪文博雅艺术馆联合主办。李可染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李可染先生的弟子们都带着自己的作品和对先生的崇敬来到了现场。李可染先生生于1907年，于1989年去世。少年时代开始学习中国画，先是在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美术，之后赴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拜林风眠为师，专攻素描和油画。之后参加了北伐和抗日宣传活动。1943年担任了重庆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李可染先生的座右铭是：以最大功力打进去，最大勇气打出来，立志中国画的改革与创新。1946年， 应徐悲鸿邀请赴北平任北平国立艺专中国画副教授，先后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1954年提出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与张丁、罗明赴江南写生。1956年再赴江浙、四川等地写生。经过长期的钻研、探索与实践，李可染先生创作出独树一帜的绘画语言体系与教学体系，创作出大量艺术精品的同时，也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经营人才。李可染画院展览部主任黄小杰介绍说， 李可染先生那是新中国写生画派的开山鼻祖，是新中国美术史的一座丰碑，是中国美术史的一座高峰。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李可染先生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学生，有最正宗的本科生、最正宗的研究生，还有大课生、培训生、讲座生和点播生。就是李可染先生去看过的画展，或是去过李可染先生的画室，看过他作画、与他说过话、为他写过书、写过文章的许许多多的老中青的画家们，都说自己是李可染的学生。那么多的人都愿意以李可染的学生为骄傲，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李可染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本次展览共征集到李可染先生的亲属和正宗弟子们50余人的近100幅作品，并且不断还有弟子来送来作品。本来，参加今天开幕式的只有几位弟子，但是呢，大家的相互的联络和感召之下呢，今天来了14位，李可染先生的大弟子。 李可染先生桃李满天下。他的第一代5年本科生和第一代研究生们都已成为誉满天下、桃李成妻的艺术大家和长者了。有一部分学生已经成为了新中国画派和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和领导力量。在4月18号的纪念李可染先生诞辰110周年白发学童李可染弟子作品邀请展上，来到现场的弟子们逐一分享了自己对李可染先生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我的心情啊，很激动，好像可染老师还在我们身边，指挥我们的创作，给我们提出特别的毛病。觉得李可染先生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我非常的荣幸，我们能够亲自的能够听到这个大师级的前辈老师对我们的这个培养指教，所以我感觉幸运的很。 我这个是这一辈子非常庆幸，这么一个李可染老师没白活，这做人来一趟，有碰到了这么一个老师，所以说非常感恩。 据了解，这次纪念李可染先生诞辰110周年白发学童李可染弟子作品邀请展，展出的时间为4月18号至4月28号。这次展览的联合主办方洪文博雅艺术馆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洪文博雅艺术馆的总经理潘海英女士说， 洪文博雅艺术馆主体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涵盖洪文博雅艺术馆、洪文博雅堂艺术中心、洪文博雅嘉兴艺术摄影研究院、洪文博雅柳岩红木馆、洪文博雅戴维红木馆、洪文博雅常年举办艺术品的拍卖展览展示活动，长期致力于国内外艺术品的展览展示、学术交流、推广、资源整合，并强调国内外艺术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与传播，为中国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探索新路。衷心感谢李可染画院把李可染诞辰110周年的重要展览放在洪文博雅艺术馆举行。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了解到，开龙药业有限公司已落户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这也标志着世界第一个纳米医药产业园正式入驻大兴，同时也预示着未来五年抗肿瘤转移阻断制剂有可能在大兴诞生。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德祥，开龙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德民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纳米药科学是世界尖端纳米技术，它的精准靶向治疗、控制缓释、降低毒性、增强药效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开龙集团拥有着世界上顶级纳米制药研发团队，在纳米材料工艺、淋巴靶向供药、纳米药业商业化生产等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纳米制药知识产权体系。开龙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德民介绍说， 我们公司啊已经运作了五年了，从这边来发展建立一个国际化的纳米医药生产基地和研发生产基地。我们从2012年就在美国建立了我们的纳米医药研发中心，这几年我们有很核心的纳米技术平台和国际专利那么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就是要到国内来把它扩展，这是一个转折性的非常重大的对我们公司一件事情。 朱博士还告诉记者，开龙决定在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创立世界首个纳米医药产业园，也是结合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布局和独天独厚的人才地理优势。 我们看产业战略，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产业平台，这地方有没有一个产业围分，第三个就是它的产业资源，有没有人才资源、科学资源。我们觉得大兴是很符合我们的这些要求，医药产业基地从领导、从大兴区的领导对这都非常重视，他们的尤其是他们的产业理念和我们的产业理念，我们觉得都是完全的合拍。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开龙现已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组建了纳米医药研究中心，并签订了一份1.1亿元人民币的技术转让合同，并引进了高分子胶塑淋巴供药技术、乳腺癌淋巴转移阻断制剂和宫颈癌治疗性疫苗制剂，这些都是生物物理研究所梁伟教授所发明。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梁伟博士介绍说， 基于这个淋巴系统的一个研究，主要是在肿瘤治疗性疫苗方面有深入的合作，并且我们去年8月份有一个签约，就是给开瑞龙集团，我们一个技术转让给这个开瑞龙，将来的产品会放在这儿来生产、来申报，来同时支持国内和国际的这个申报。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比如说大概多长时间这种产品投入市场？ 我们希望5年内吧，它研究出来以后呢，才去可以申报到国际申报，比如美国、欧洲和中国进行国际联合申报，有个合格的产品才能上临床去研究，才能上市场去销售啊，去服务于大众。 在签约仪式上，田德祥代表医药基地对开龙项目入驻表示了欢迎，并强调后期会为企业的发展做好服务。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德祥介绍说， 那么在医药基地投资一个纳米产业园，那么第一步呢，先是医药基地的创新中心的8000平米作为纳米技术的研发中心，这个公司的将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影响力、对我们的产品的提升都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在这个能源的供应及时到位，在租金的缓交，在人才工作坊的申报，在国内的项目的申报等等，全方位我们要专业的服务。 据了解，2006年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升格为国家级生物医药园区，近年来逐步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主体，着力打造成为国内领军地位的中国药股。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锦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 消息团。